海东区机场台，哪有一个发布的上方是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谢谢您的收听。 Long time music。阿拉桑的灵性，三为了你我和他付出的心血。阿拉桑的金钱，二为了音乐，三为了你我和他付出的心血。 阿拉桑黑你，阿拉阿拉桑黑你，阿拉桑黑你，阿拉阿拉桑黑你，阿拉桑黑你，阿拉阿拉桑黑你，阿拉桑黑你，阿拉阿拉桑黑你。 hip hop 古色写到江湖，就是主气性，可你找不到笔情，人人都是半个，所以我和玉阳一饼。 玉阳来自浦东，不说唱在西亭，畸形才子 to live 是我一名，代词是 YY， 但请你不要意淫，剑桥刀爽 YY， 阿拉结合是必定。 弄堂 music 曾经的足迹，看什么听什么跳什么做什么，看怎么听怎么跳怎么做，效仿大错特错。hip hop 到了中国，有自己的罗盘，我们把。发出外加发扬光大，秉承样样大锅， 要把握着中文说唱，请你别说哈啰，桑黑宁刚桑黑我听听阿拉亚索，郁金香它飘过海洋，飘进了龙堂的 music， 让嘻哈太阳升起在东方。 南墙的上海，龙堂的 music， 南墙的上海，龙堂的 music， 南墙的上海，龙堂的 music， 呼吸环境抱成一团 缓缓的 moving。 说唱成长，身边一切变了模样，精灵探探精灵那一组，他当黑铁狼，剧本讲到自恋不忘播出到菩萨农场 music 海派说唱成长，身边一切变了模样， 这就是龙龙龙龙龙龙龙龙龙 music 王不唱你 Everybody 就来自立，就来自立。